天南，主持谢义芳、宋景辉、钱建荣、张三。 好啦，咁好快又翻嚟啦。咁頭先咧就簡單介紹咗兩個，即係呢個台灣反共青年救國團同呢個中國反共救國青年團有咩唔同啦？咁咧就喺前兩日咧，咁大家咧就喺網上啦，咁有人就話啦：，喂，你哋呢個林寶華，你哋呢個 A 貨嚟嘅喎，咁即係有人跳出嚟就話唔係 A 貨嚟噶。啊、我哋係唔同咁，亦都有人幫佢護航啦，咁護航兜肉酸啦。咁我諗呢個咧，大家聽頭先阿謝公介紹嘅歷史啊。咁佢呢個組織係咪屬 A 貨？咁大家自己嚇、 自己評論 啦，係啦，自己評論啦。咁至於呢個佢哋兩位辦呢個團咧，咁就其實咧即係以我嘅觀察嚟講咧，佢哋係反共係冇錯。咁但係佢哋同紅統咧，即係喺台灣而家所謂紅統咧，係我覺得係同一類心態。咁紅統咧係點樣咧？我反台獨，你國民黨唔反，你哋咩嘅？咁我哋就去依附依個共產黨。咁佢哋反共，你唔反啊？我咪依附台獨啦。即係同一類人，只不過走嘅方向唔同。 即係一邊咧就係挨住中共。是吧，就反台獨。OK， 另一邊呢 就反共。 挨住台獨就反中共。 是啦，咁但呢反下呢，咁最初呢就反中共啦。咁而家呢大家借台灣嘅你一講到台獨嘅理論嚟講呢，你必須佢哋必須要呢同呢個中國文化中國係切斷時代關係。咁所以呢佢哋嚟講呢會喺就十呢個楊月清呢，佢哋或者林寶華嚟講呢，佢哋近年呢都係即係佢哋言論裏面呢都係將呢個台灣文化同呢個中國文化呢係強調係越 冇關係嘅，切斷 嘅。咁佢哋喺依個喺美國嘅時候咧，咁其實佢哋本身咧都睇依個同一班民運人士，即係大陸去美國民運人士咧係走到埋，但係後來咧鬧翻曬嘅。咁大家知啦。咁如果係關心開嘅，其實會見到喺大陸出走去美國嘅民運人士咧，其實係四分五裂，大家咧一派打一派嘅，咁係即係都幾悲哀嘅一回事情，咁可能就將大陸嗰套派鬥爭咧就搬咗去啦。咁依個楊月清啦，即係林寶華老婆嚟講咧，咁佢就係本身台灣人啦，咁但係喺香港咧生活過好長嘅時間嘅，就大概八九年。 所以睇佢喺接受訪問個廣東話都 OK 噶。 咁就佢住啊，真係唔夠十年嘅，咁但係喺七八十年代住啦，咁其實佢係都係有參與政治活動嘅，佢係港同盟嘅依個創黨嘅員嚟嘅，咁亦都係代表個民主黨咧係選呢個東區嘅區議員。咁同阿李柱銘啊嗰啲係非常之熟嘅。咁楊清啦，咁佢中間呢啲咁嘅政治活動咧，我唔評論佢啦。咁但係我講到一個就係喺之前我曾經公開喺呢個節目裏面就話過梁文滔教授嘅一件事情，就係喺呢個香港佔領行動裏面咧，咁佢哋喺台北咧就搞咗個所謂聲援活動，結果咧就變咗變調，就賣咗香港學生豬仔，咁就變咗係反馬反國民黨嘅。咁原來嘅楊清咧喺呢個大會裏面嘅一個聯絡人嚟嘅，咁其實可以嚴格嚟講，佢有份出賣香港人。香港有份出賣香港學生， 好啦， 呢個好複雜啦。 咁啊，網上咧都嗱有直播啦，咁啊有啲網友就話：喂，阿謝公著住件 KMT 嘅新衫喎，係啊，真係新衫嚟㗎呢件啊 ，KMT 嘅新嘅一件 T 恤啊，咁啊仲有一隻係 有冇嘅 藍色嘅，藍色白字嘅，咁我呢件咧就係。白色就 銀綠色字 啦。謝公啊，你依個咧下邊英文咧係有意思喎 ，lean in together 喎，即係同埋一齊啦， 即係要依靠啊 ，lean in 即係要依賴， 互相依傍啦， 要依賴團結， 團結。 好啦，咁啊即係冇得賣嘅嚇，因為第二批我哋又賣咗啦，咁啊即係如果有興趣嘅話， 嗱嗰啲 第三批啦 嚇。咁你著出嚟做咩先？ 嚇， 你著出嚟做咩先？ 話俾人聽我有咯。 馬英九咧就。即係做呢個行銷嘅形象顧問，咁所以咧，我哋都訂咗一批翻嚟咧，就照顧咗啲 即係有啲 粉絲先，自己有先。如果邊位有興趣嘅，咁由 PM 唔好惹我啦，冇啦，屌冇噶啦，大佬。 等第三批咯。 嗱，咁亦都或者先講啦，呢個翻救個團啦，咁就有少少補充，咁就係應該係琴日啦，琴日前日，因為咧香港即係有人就係話，佢嘅救國團咧係 A 貨嚟嘅。咁佢咧就佢就解釋，佢即係有人話唔係 A 貨，咁呢個楊青咧就係網上咧自己寫文章就講啦，就解釋下我點解改呢個名啦？佢話你唔反共，我哋嚟做。你叫中國，我哋就叫台灣，我哋成立一個團，以愛自由反專制護台灣為宗旨，幫助個人認清中共本質，認同自由人權，護衛呢個寶島台灣。好啦，咁呢個就大家睇到頭先都係講嗰句啦，係去 A 貨定係唔係 A 貨，咁自己去判斷啦。 唔係咁呢啲冇 A 唔 A 貨嘅名字又唔同，大家立場嗰個目的又唔同，咁所以 咁嗱依個嚟講咧，咁我即係講啦，即係話即係大陸好似大陸咁樣啦，咁你叫雪碧啤酒汽水，咁佢整個雲碧碧汽水。咁你話係咪 A 貨啦？ 冇啊，冇所謂 A 貨嘅。大家講嘅嘢唔同， 大家講嘅嘢唔同啦，立場唔同啦。 好啦，咁至於另外啦，就話去收呢個民進黨錢啦，即係嗱，好似阿謝公講早期其實佢即係兩者關係幾密切，但係咧近依兩年啦，就阿小英特別阿小英上台之後咧，咁其實呢班係特別呢一班係外來嘅人咧，林寶華、梁雲滔呢啲咧，係同呢個民進黨咧非常之不滿呢個民進黨嘅，呢兩年鬧得好犀利嘅。 你又不長進啊嘛，話佢係嘛？屌你又叫佢嗌台獨，你又唔敢讀， 係啦， 係嘛？你講咩啫？係嘛？屌我哋支持你咁耐就要你讀啫嘛。咁你上咗台之後又唔讀，咁你算點啊？ 係啊， 咁你買多個豬仔啊？咁即係 咁所以咧，有一位朋友嘅 Facebook 上面咧，咁就我又寫啦，即係有人話佢哋收依個民進黨錢啦，依個活動話，哇！你話林寶華收佢錢，林寶華唔高興嘅喎，阿楊月清咧即係贊我啦，即係 like 我嗰句留言。咁我其實我自己觀察嚟講咧，即係喺個活動裏面，其實大家完全見唔到民進黨嘅蹤影嘅。咁呢個大家唔好諗住喺台灣只係得國民黨、民進黨兩個政治團體，其實仲有好多嘅，唔係話你反你係台獨嘅就係民進黨。 自由民主社會就總有唔同，即係少數又好，即係多數又好，總有啲奇奇怪怪一啲團體出現嘅，係嘛？等於我嗰時講過，台灣有啲咩政黨，機車黨都有嘅，樹木黨又有嘅，屌咁呢啲叫黨咁，如果喺我哋嚟講，咪好撚奇怪咯， 係嘛？即係你唔好諗住即係得。國民黨、民進黨兩個政治團體、兩個政治勢力咁狹窄啦。咁如果想了解多啲嘅，都係嗰句啦，多啲睇我哋天天天南啦。 好啦，咁我哋又講另外一單啦嚇。咁即係呢個嗱，如果中共攻台，七成青年人就願意上戰場保衞台灣。咁呢個咧，邊一個基金會即係一個民調嚟嘅咧？叫台灣民主基金會啦。台灣民主基金會嗰個背景係咩嘅咧？我初初以為佢全部都係綠嘅喎，咁原來咧佢係咁樣嘅，佢係屬於立法院嘅一個外圍組織嚟嘅。邊一個當政？呢、這個台灣民主基金會咧就挨邊邊？而家以前係國民黨多數嘅，咁佢個民調咪係即係偏向於國民黨咯。咁而家就係民進黨執政啦，民進黨多數嘅，咁所以呢個台灣基金會咧。民主基金會就是挨了去綠營那邊，最近發表了一篇這個民調，這些民調應該一般民調我這頭一有結果我就馬上去公布了，這個民調就很奇怪，它就不在台灣公布，也都遲了成十幾天就在美國一個國防外交的一個聽證會上面去公布，屌你出口轉內銷， 好鬼好鬼喎！ 咁跟住下先啦，咁睇有好多嘅一啲調查報告啦，咁佢其實有一個一個中期報告，就係未有一個 final 嘅。咁大家記唔記得啊？有一個係姓梁嘅女士啊，咁其實就係因為梁振英政府咧就引用咗佢嘅研究報告嘅中期報告。其實未一個完整嘅成果嚟嘅，咁引用佢嘅數據咧，就做咗自己有利於梁振英嘅一個結論出嚟。咁因為梁女士咧就出嚟咧就表示咧反對，咁啊直情劈炮唔撈啊，因為喺政治喺個呢個職場裏面咧，咁佢唔應該就係咁樣即係爆料出嚟嘅。咁但喺道德層面咧，佢就需要爆料。 啊，咁啊，依個報告咧，其實係我哋中期嘅報告未完成噶，咁同所以咧，今次嗱依個台灣基民主基金會啊，執行長徐思劍咧，佢嘅資料，咁佢亦都講明啦，咁就係話我依個完整嘅報告咧，需要係翻到台灣咧，去先至係公布嘅。 但係美國公布咗啦，大佬， 唔係報緊數字啊， 喂，好啦，我哋講緊數字啦，冇講其他啦。嗱，咁啊好啦，咁佢調查點寫咧？佢話嗱，39歲以下咧。就 65.5 咧支持維持現狀，呢個好正常啦。 係啦，冇錯。 咁 23.5 咧支持獨立，咁呢個都好正常。 咁或者我哋有幅圖俾大家睇睇嘅。 啊，有圖啊。 係啦。 好。 嚇，咁呢個就係去喺個基金會發表喺美國發嘅。 喺個定證會度發表嘅。 係啦。 咁啊喺10.4咧就係支持統一，咁啊統一都係少㗎啦，係咪？呢個好正常啦。咁好啦。咁啊，若果大陸武統台灣，是否會為台灣而戰呢？嗱，70.3就話係，即係會嘅。26.5咧就答唔會。嗱，咁其實咧，嗱呢度出現咗啲咩問題咧？喂，當你打電話嚟，打電話俾我，我收到個電話。喂，如果大陸打嚟，你會唔會上戰場保衛台灣啊？咁你都係一，即係一係會，一係唔會啫嘛。咁你冇理由咁衰仔。我唔會保衞台灣嘅，屌你！ 有兩成幾啊？ 唔係，即係大部分啊，即係我諗大部分人嘅心理嘅，都第一時間梗係會噶啦，係嘛？咁佢將呢個會就擺咗落去。好啦，仲有一個詭異咧，就係通常會同唔會之間就係同有一個冇意見噶嘛。 冇嘅， 佢冇呢個冇意見嘅。咁即係你逼人哋咧 ？Yes or no？ 係啦，一係答係，一係答唔係。嗱，跟住呢個呢啲咁嘅所謂問卷咧，就係好奇怪，亦都好詭異，亦都係好。好技術性令到人哋咧， 咁喺 係啦，冇錯。 咁喺個喺統計學嚟講咧，其實咧我哋唔係單止係睇數字嘅。咁讀統計咧，仲有一個叫問卷設計。咁問卷設計裡面咧一個專門學科嚟，咁即係我哋唔學，就係話就係去學點樣去又唔可以有依啲咁嘅問卷出嚟誤導啊，或者係令到產生咧第三種或者第四種嘅錯覺，以為依啲數字代表乜嘢？嗱，咁喺《自由時報》去報導依篇文章嘅時候咧，嗱，頭先阿謝公你就講啦，嗰個係點樣啊？為咩而戰？ 為台灣而戰。 係啦，就係依個。 即係中共攻台，你會唔會同佢打？ 好啦。《自由時報》佢點報導呢？被問到台灣正式宣布獨立而導致中國對台動武，是否願意一件事？嗱，依一個前提，只有全台灣嘅傳媒只有《自由時報》咁樣講，其他 好醒目嘅啫。 其他嘅傳媒咧係冇依一個 冇呢個標題， 台灣正式宣布獨立。而導致冇咗依幾個字嘅，冇依幾個字嘅。咁其他傳媒，我哋亦都唔喺現場啦。咁但我相信其他嘅傳媒嘅報導啦，係有冇幾隻字？我相信冇嘅。咁但 係我睇係冇嘅，我睇其他傳媒冇嘅。 係啊，咁 就只有我就冇啦。 係啦，咁但係咧， 咁即係邊個即係間接話支持得到？ 唔係嗰個動機 係啦，咁嗱依個咧，我諗就係啦，即係佢產生咗效果，令人到一個錯覺啦。自由時報佢寫依個，我相信係有心嘅， 有心。 咁但係我相信亦都有部分人士俾誤導咗，就係以為嗱，依七成人咧係因為咧台獨，我宣布台獨嘅時候咧。 仲有七成人與 中共打解放軍打過嚟，我就會攞去槍 戰，反而戰啦， 反而戰。 嗱，如果嚟啦，即嚟你將呢個會同唔會兩個夾埋咧，個數字係幾多咧？係96.8。 嗯。 點解96.8？即我點解突出呢個數字咧？如果你有一個冇意見嘅話。可能成個數字已經唔同曬噶 啦， 因為你係得 拉低啊嘛， 因為你係得會同唔會啊嘛，咁我喂，屌你打得電話嚟，我又唔見唔到個樣，我又唔使負責嘅，我話答梗係會啦，係咪？屌你打到嚟，我梗係同佢打過啦，係嘛？ 咁好技巧咁喎， 係嘛？ 打電話嚟會唔會啊？會 係 啦，係啦， 但唔會係好難講啊嘛，因為你數幾塊，你會借錢俾我啊？咁樣會啊嘛。 嗱，咁我諗咧，依一個嚟講咧，喺一般民眾嚟講咧。你中午打到嚟，我嘅同你砌過啦， 係咪啊？ 咁但係話，喂，你無端端真係嬲人哋打我， 我會不會幫你啊？幫你打另外一個問題嚟嘅喎。 即係如果你問我，如果你問我，我係台下民眾。如果你要開，即係好似自由時報， 我諗睇埋呢個圖先，睇翻個圖先。 睇翻睇翻睇翻。 咁其實咧，依一七成啊，依一七成即係願意為呢個台灣而戰咧，我相信會。但係有個前提，你係為乜嘢而戰？係啦。咁但係我哋反而要 即係維持現狀。即係如果你破壞維持現狀嘅話咧，我就會為台灣而戰啦。依個嗰個連係咁樣。 其實咧，點解我會攞依幅圖就係要大家留意一下啦。咁喺不論香港或者台灣咧，好多人都講咧，台灣支持依個台獨嘅人係好多嘅。 錯嘅。 咁其實咧，咁就嗱，唔會唔錯，冇唔錯曬。咁係喺時段。起碼嗰時代嘅中期以前，包括阿扁時代、李登輝時代啦，支持台獨嘅係同依個支持依、這個不支持台獨包括所以不支持台獨係包括維持現在包括依一個係兩岸統一，其實係六四之比。即系四咧只係依個支持台獨。咁到 分法咁咪同頭先阿謝公講嘅分法一樣咯。你一定有一二三，然之後先至係平衡啊嘛。 係啦， 如果你將維持現狀撥去任何一邊嘅話咧，嗰邊都係大多數。 維持現狀係六十五點五啊嘛。 係啦，你 話佔個大部分。 咁嗱，我借此強調話，好長時間台獨並唔係主要主張， 唔係 主要主張。嗱，但係嗱嗰時段到前兩喺舊年之前，大概兩三年左右依段期間裏面咧，台獨同非台獨嗱，咁我講非台獨咧，咁其實係調轉嚟，台獨主張支持台獨嘅人咧係佔六嘅，非台獨嘅係即係四。 不過嗱， 咁到而家咧嗱，咁 好複雜嘅。 係啦嗱，咁我哋 年齡層唔同，你問嘅方式唔同，個數嗱至最後。 咁我哋睇翻嗱，咁其實我哋喺前兩個月咧都有講過一個即係六型嘅民意調查啦。咁同依個其實都睇到啦。咁支持台獨嘅。其實是比起非支持台獨的咧，係少的 你得兩成。 嗱唔使啦，你只係好簡單啫嘛。支持維持現狀就六十五點五， 係 簡單啦。你講嗰啲，即係嗰啲再分析落都係廢話嚟嘅。 係啦， 咁啊廿三點五就支持獨立，十點零四就支持統一， 係 嘛？咁你審落去咪係呢條數咯？ 咁其實咧，同之前兩個月我哋講過嘅嗰個數字咧，其實都幾。 接近 嘅，幾接近嘅。咁其實就係由依個超過半數支持台獨咧，跌到係冇唔過半數支持台獨。咁依一個數字咧，咁大家咧，或者我翻翻嚟先啊，依個圖 睇。 好啦，咁依個數字，咁會唔會俾大家一種即係可以反思一下，或者會唔會有啲乜嘢即係感想到係睇到？代表啲乜嘢咧？ 好啦，我哋唔好諗咁多呢啲咁嘅古靈精怪啦，即係嗰啲就太即係你要啲聽眾真係思考就嘥氣嘅。即係我哋講啲嗱，我哋將個數字平鋪直做講出嚟啫，咁我哋冇作假冇成。好啦，如果有咁多人願意為台灣而犧牲嘅，唔使冇兵冇得咁淒涼啦，大佬。好啦，嗱，而家我哋嗱出現咗咩現象呢我哋睇睇張圖先啦，有兩個女仔嚇， 美少女， 跌死個兩個嘴啊！嗱好啦，嗱呢啲咧，嗱美女啦，美少女啦啲嚇，好啦，咁就話咯，佢咧 呢個唔係跌起嘴嗰兩嗰張嚟喎， 仲有一張，下一張啊，下一張我跌呢個嘴噶啦，唉， 都唔係嚇， 都唔係，都冇跌嘴，即係總之嗱，都係美女啦嚇， 真係 嗱好啦，個標題嗱個標題點寫嘅咧？ 好猛啊呢個樣係咪 叫？嗱個標題點寫咧？佢話咧，我想找個人陪我，你願意嗎？ 好啦，咁 屌你咁啊！喂，呢條好似賣春咁啊！ 我哋翻翻嚟先啊，翻嚟先，美少女相啦，咁講一講啦，咁其實頭先嗰美少女相乜嘢嚟㗎？其實咧係一啲職業軍人嚟嘅， 國防部嘅一啲即係一啲兵啊，即係啲女軍官就咧出咗個標題，你願意陪我嗎？即係類似呢啲咁樣咧，就即係去募兵啊，用呢啲方法募兵。屌你！如果個兵咁義務嘅話，佢就唔使出呢一招啦，大佬。 而且佢咁樣樣募，其實係完全反曬成個軍人。嗱，即係話我喺個作戰室喺度搞嘢得嘅。 嗱，喂，咁我入到去兵裏面，喂，你係咪陪我先？ 係嘛， 我站崗咁 咪攞啦。我諗咧喺一度咧，我哋都唔好用我哋依個年齡層嘅去諗。咁因為咧，而家咧即係喺國防部去募兵啦，咁佢哋當然有募兵中心啦，咁一班老嘢去搞啦。 啦。咁但係其實咧，原來如果任務即係有派任務嘅，你啲即係下邊嘅部隊裏面咧，亦都個指標，即係學大陸講嘅指標，你要咧有個成效。咁咧就壓落去，咁所以咧大家會見到咧喺超級市場門口咧就擺 個 台， 擺台有條友又俾太陽曬到撲街，就招募站嗱。而家咧就而家大概係嗱，如果我哋充足嘅兵員咧，係要募178,000， 嗯， 而家係遠遠不及呢個數字嘅，係爭唔知仲爭成2-3萬嘅， 嗯， 喂。如果我哋睇翻頭先嗰條數，冚家產70%願意上戰場，呢班冚家產就數曬走去當兵啦，係嘛？屌你使乜當咧？使乜冇得咁辛苦啫？ 即係啲 係嘛？所以成件事係一個反差得咁大，咁你要睇而家39歲以下啲年青人願唔願意為台灣而犧牲咧，大佬。 我哋阿 Freddy 好似冇當兵喎。 Freddy 唉，即係臨廠咗啦，係咪？係 啊， 臨廠咗， 係啊， 冇當兵咯。 林非凡， 林非凡冇當兵。 成曬聽友嘅， 成班冚家產都係唔願意當兵。嗰啲人嚟嘅，屌你！你叫呢啲人上戰場為台灣而戰，屌你個走咗先啦！第一個係咪？即係你從嗰啲招募兵員嗰個辛苦法，你可以睇到 嗰啲去向， 年青人究竟願唔願意為台灣而犧牲？你可以睇到。 你今日兩睇嗱，我去當兵同人哋殺到嚟，我上戰場嘅兩回事嚟嘅， 兩樣嘢嚟嘅。 唔係咁，你起碼你當個兵，屌你人哋喂共產黨打到嚟啊！你日之咁你要打，你要還擊啊，大佬。 嗱，咁亦都咧有啲係香港一啲咁嘅社運界人士啦。咁呢兩年都支持呢、這個即係民進黨嘅啊小英政府啦，即係軍公教嘅改革啦，就話啲軍人啊、啲米蟲啊、或者呢啲係肥缺嚟嘅。好啦。軍人肥缺，咁點解？喂，而家你肯你點投得仲？即係台灣人講，你去當兵容易過建工啊，容易過你小七，即係去71做呢個店員噶。 喂，而家仲有喎，仲有喎，當兵當到點咧？放寬到禮拜六、禮拜一咧， 有假期， 有假期不得已，你可以出去揾 part time 做啊！ 即如果是肥缺的，點解即係仲有咁多空缺喺度咧？ 好似宋朝啲傷兵咁樣，即係其實傷兵係個軍籍喺度，跟住咧一翻咗工之後簽個名咧，就即係追住做嘢啦， 就係 即 係 犀利。 咁所以你從呢一啲即係冇兵冇得咁辛苦，你可見一班。即係而家所謂台灣嘅草莓族啊，呢班咪草莓族， 冇可能。 你點搞啊，大佬？ 我十年前去金門有一個機會撞到嗰啲即係啲 阿兵哥， 係有兵哥。你知唔知原來咧，佢哋去當兵嘅時候咧，佢哋分兵營咧、軍營咧，係媽媽爸爸送翻去嘅喎。 系啊！ 哇！我谂喂，咁你点打啊，大佬？ 咁呢啲我个年代咧，即系不可想象。咁但系咁，其实呢一种情况咧，喺新加坡咧都系20-30年噶啦。即系喺台湾系嗰个呢种情况咧，系比台湾早10-20年嘅。 但系新加坡佢唔同啊！新加坡佢系一种系作为一种国民嘅身份嘅训练。你台湾唔系噶嘛？即系有实战嘅作用噶嘛？咁你如果喺咁嘅情況之下，咁你點樣去保衞自己？ 我哋強敵環視之下，喂，屌你自己唔係一個充足嘅兵員，你點搞啊？ 咁、所以其實咧，依一個我會曬算唔算？咁其實咧，咁頭先講到依個年青人係一個草莓族，咁其實我唔係好贊成咁。只不過募兵點解會失敗咧？咁其實就因為依幾年。啊！紅雀事件之前後啦，咁其實依、這個軍人嘅尊嚴咧，俾個 踩到地底嚟咁啦， 係啦，即係俾依個民進黨啦，或者一啲咁嘅佢哋附庸組織咧，係踐踏到係即係 真係軍人啊，米蟲啊！即系喺呢个即系食饱饭冇嘢做嘅人啦，喂， 即系对只狗要道歉啊，只死狗要道歉啊，咁样 即系将军人嘅尊嚴全部系踐踏到即系。一文不值， 所以即係嗱呢個嗱咁講啦，呢、這個即係國民黨自己都有責任嘅，係咪？即係當時為人哋嘈一嘈，你就要即係連軍事法庭都取消埋嚇、又要即係屌直情係即係鞠躬道歉咁同呢個人大佬洪仲丘事件係一個即係成個國軍嘅形象嘅分水嶺嚟嘅。以前阿兵哥叫得好親切噶嘛，啲、人即係對阿兵哥係有一個係一個尊敬嘅心態噶嘛。紅咗事件之後，即係軍人嗰種咩卑賤咧，即係屌你直情啊，即係冚家產。地盤佬你都不值咁樣。 頭先我講嘅道歉咧，並唔係洪仲丘事件對依家家屬族道歉，係指一個軍人，在職軍人。 在軍人裏面殺狗， 一啲動保嘛， 啊啲動保 嚇 動物保護人士啦，就要求依個咧軍方咧就向狗道歉。 呢、這個我哋想又有其中一次節目講、 所以即係呢一啲嗱呢一啲種種事情咧，即、就、係、是、我哋唔好睇小呢一啲咁小事嚇，即係可能喺當時嚟講係啲小事嘅，但係慢慢地慢慢地，你將個軍人嘅形象可以踐踏到咁嘅時候，大家都嚟踩咯。 咪即係等於香港某有一段時間咪好興嗰啲黑社會嗰啲大哥片嘅。是吧 十二點之後我話先、 就是啊、所以就是那輪的、那個、社會氣氛就很什麼是不是、 啊、你 就算現在你都是的譬如你現在、由佔領運動一直到現在來說喂黑警黑警黑警即我可不可以黑警呢即如果整個警隊來說我都不認為是黑警來的、但是 在當時那個這樣的環境時空之間喂，呢啲系絕對黑警嘅行為啦，係嘛？咁我咪將你所有嘅警隊列為黑警咯，係嘛？咁但係黑警係咪真係咁樣嘅咧？如果嗱一件件事一路，譬如而家你喺網上都係啦，總之有差佬一班警員又影人群底啊，諸如此類。喂，咁呢啲軍人呢啲咁嘅所謂警察形象，慢慢啲咪低落咯，係嘛？喂，你由一個即係成個政府部門咧，一啲所謂制服嘅一啲 部隊 伍，由排由廉署到你警隊一路排落嚟，你都係好高嘅。到今日你就排到尾，係嘛？廉署嗰啲排到尾，即係海關啊、消防嗰啲排到一。你點解啫？因為你做咗好多壞事啊嘛。咁而家嗰個軍人咧，台灣軍人一樣係咁。你覺得佢做咗壞事，然後將啲所謂壞事，屌你個有兩隻小，有兩隻狗仔衝咗去軍營裏邊，咁嗰啲軍人攞嚟打鳩死咗佢。咁你啲動物保護團體嚟抗議諸如此類，然後你就向佢道歉， 再加狗道歉啊要， 咁好啦，咁你洪仲丘事件啊，咁你又哇，你 最不必要啊洪仲丘事件， 咁你又 最撲街， 咁成件事就將你軍人個成個形象咧，就係掃地啦。 好，咁咧我哋下次又 一節時間都話我哋仲有兩個題目要講嘅嚇，翻嚟再講。